就是这些怎么样的是组合拳打出去啊，它就是很好玩。那这个 BAT 这个单词呢，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打斗打上的意思。 要么说那个词叫什么 battle， 嗯 battle 就是什么 战争， 嗯战斗， 嗯 互相打斗， 对 跳街舞的时候互相 battle 互相的拼，对吧？ 拼，对对对， 打斗， 是的，是的， 分这个胜负， 对， 叫 battle， 没错。 所以 bat bat 也就是打的意思， 嗯 ，combat 加强的打啊，使劲打，不停的打， 嗯， 那就是格斗， 格斗，对。所以像金晨老师经常在健身房看的那种格斗，也可以叫做， 哎，对，经常去健身房的同学应该对 body combat。有很深刻的印象吧，是不是 body combat 用身体去打，那不就是近身的搏击吗？ 对，搏击， 嗯 body combat body 啊，这里有 fighting fight especially during a time of war， 一定是在战时战斗当中进行的一种打一种搏斗， 哎，搏斗打仗， 对， 战斗。 其实战斗很多词啊，我们有 battle， 我们有 war， 但这个词比较抽象。其实还有个词叫做 operation， 表示的是小型的战斗。 哎，这里他强调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对抗的。 对 ，bad 是一定要有对抗的。 它是具体化的。 哎 ，war 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词。 宏观的，而且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operation 啊，它是一个小型战斗啊。我们看，前段时间不是叙利亚的这个事情吗，它就是用小型的战斗，它没有具体到谁和谁之间的打， 它是主要是以空袭为主， 对， 它是空袭，精确空袭， 对，是的，是的， 这个还不能叫做 combat、 但是这个呢 combat 它一定是确实看到在搏斗了，对不对？ 对，类似于什么、什么刺刀捅你刀啊，就是那种、 哎、好血腥啊， 就是类似那种是近身的、 啊、对对对， 有那个打斗和搏击的、 其实我们对于战争呢原文的那个理解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啊。我最近看一本书就说，未来的战争可能是大家没有任何亲眼看到，然后似乎跟你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却影响着你的生活的一种活动，就叫做战争， 动个念头就杀死你 太可怕了， 那可能未来就是这样啊， 可能就是这样的， 就动个念头你那儿就不行了。 对对对，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战争，你看不到但却影响着你，比如我们说的货币战争， 嗯， 对吧，啊，或者思想意识斗争战争，所以可能战争这个词未来它会有更多的一些含义。 好， 嗯 He was killed in combat，这个还是传统战争， 对 啊，他在战斗当中阵亡， 真的是面对面的啊，然后就完了。 哎，这个 combat，所以也有 armed combat、unarmed combat， 武装对抗， 对、 都是这个词语。 没错，没错， 这个比较简单。然后用在生活中的锻炼就是 body combat。 对，没错，没错。 好。虽然那个 body combat 也是对空打，其实也没有对方跟你打， 白刀的进，红刀的出、 没有，没有真，没有，他不是真人呢，他也是不停的打斗， 对， 加强打斗的那个过程， 对， 啊，踢踢腿呀、啊，是吧？出出拳呐、这些， 那是锻炼身体用的， 对，他也是一些招式吧。 嗯， 啊、好，来看第二个单词，叫做 commemorate， commemorate。 这个单词啊，大家画个五角星嘛，特别重要啊，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中间有一个词根是 memor， 我相信朋友们一定都背过另外一个单词叫 memo， 就是 memo 啊，我们说那备忘录是吧，就叫它 memo， 所以这个 memor 呢就表示的是记忆的意思， 那个词、memory， 哎，对，没错， 不就是 memo 吗？ 嗯 memory 记忆力，记忆，在这个里面呢，它前面有一个 com 啊，表示一起，就大家一起去纪念一个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说的怀念、纪念这样的意思吗？ 哦，加强、啊，加强去记，哇，不停的记忆， 对， 是吧？ 对， 不停的记，不停的去想，那就是纪念什么事情？ 对，没错。昨天晚上，哎呀，我看了一个小视频，我特别感动，都落泪了。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军官，他是参加了我们就中国有这个核这个实验啊以来所有的这个核的这个活动，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还在医院里面还在工作呢，然后他站就坐在那儿呢，在那儿看那个数据，说我歇会儿吧，就在休息那一刹那他离世了。 嗯， 哎呀，后来我就觉得就这样子的英雄人物真的是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 commemorate。 鞠躬尽瘁， 对，你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记忆到 他的，那不就是怀念纪念他吗？ 对呀、啊、所以像鲁迅先生说，为了忘却的纪念，那种纪念，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是 Remind people of an important person or event from the past、 嗯、对 with a special action or object。 嗯，就是一定是要用特殊的一种形式来去纪念他，怀念他。 看，为了纪念逝世30周年啊，有一系列电影呢将要上映。 嗯， A series of movie will be shown to commemorate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你看 a series of movies, 就一系列的电影 will be shown, 那就要去展出了，去干嘛呢？ To commemorate, 那就是去纪念。所以这个词儿，我觉得就是它的用法，大家注意哈，就不要用说我们去纪念，就是在英语当中，嗯，不是经常使用这种结构的， 嗯， 一定是 something will be 怎么怎么样 to commemorate。 哦，什么东西是用来纪念谁的、嗯、 对，没错没错、 哦、用这种句型、啊、 对，因为你想我们纪念他，我们通过什么纪念，是不是要通过一些活动，一些像您刚才在英文当中解释的一些具体的一些 special action or object。 哦，所以用于纪念的东西呢通常要作为主语， 然后做被动，然后去commemorate 啊，说这个东西被用于来纪念谁谁谁。 对，所以听咱们的 PK 台同学都知道，我们是即插即用，稳定高效。 嗯，对对对， 对吧？你得会使，我们告诉您 commemorate 叫纪念，您会用吗？我就告诉您吧，一定是 something 被用来 to commemorate， 就学活了， 很关键。啊、 对， 会听的同学都已经写在笔记本上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个词呢，意思比较单一，就是 commemorate， 纪念啊，带着尊敬的和敬意的那种纪念。 对，没错没错。嗯。 好，再看下一个 compress。 嗯 ，compress， 先来看看 press 这个词根吧。 这个词很好啊，压，往下碾， 压缩， 对， 压。 那 co 呢？ 压紧。 对，压紧，它表示的是就全都往下压，是不是啊？所以你想想，那不就是压缩吗？ 压抑 也可以，当然压抑我们可以用的是 depress， 那是一种你内心的一种地抑，往下压。 哦，您说的是物体的压是吧？不停的压缩、哎、压缩。 对，那你想想，都给它往下压压压，是不是就给它压得很小很小啊？ 是啊，我们都被生活碾成了一根绳子。 昨天我看北岛的一句话，就是生活是一种浪费，何必在乎一瓶酒呢？ 嗯，那没懂 啊、哦，就是说，那就活在当下嘛，尽情享受嘛。 哦， 啊，就不要让生活去压制我们的这个梦想，啊，去放飞自我，就这个意思。 哦， 啊，但是大家记住啊，我们说的那种让你压抑，你可以写一下它的 depress 是 d e p r e s s。 注意，它也是 p r e s s。 对 ，depress，depress， 所以我们说的抑郁症就叫做。 Depression， 所以都跟这个词跟 press 狠狠的压、哎、有很大的关系。 而这个 compress 呢，它好像不是那种让人精神的那种压抑， 不 是, 是, 是它是 press or squeeze something together、 哎、 or into a smaller space， 对， 把大的东西呢给它压成小的。 对，你比如说 压缩饼干呢、 哎、对对 对, 对，我刚想说这个东西。 还有压缩的那些什么收纳物品啊、嗯、给它， 对， 大被子什么收成一条一层皮啊，那种。 四喜考过一个真题，里面一个句子说什么是黑洞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就是把地球压缩成一个药丸。 哦， 所以那个压缩，你看它一定是 size， 把它压缩成 smaller space 啊，压到一个更小的空间里去了。 是的， 比如说 compressed air 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 ；compressed gas 压缩气体。 嗯， 或者是呢？压缩成了，你看这个例句特别好、 嗯、 说她的双唇抿成了一条缝、 嗯、Her lips compressed into a thin line。 啊，你看大家想想是不是很有画面感， 是 啊，两个嘴唇紧紧的咬住， 嗯，压成了一条缝， 压成了一条缝。 你这不愧是做广播的。好，就这样讲课了。 嗯， 好好继续啊。 一条缝的感觉。 对， 一条缝是不是空气出不来了呀？ 那可不吗？ 压缩了呀， 压缩了，全压进去了，是吧？ 压进去了，没了。 除此之外呢，这个 compress 啊，它还可以表示的呢，就是把我们写的一些东西啊，压缩的稍微的精简一点。 哦，说这些主要的论证啊，都被压缩成一个章节了。 嗯 ，The main arguments。 arguments were compressed into one chapter. 你看 compressed into one chapter, 把这个所有的这些 arguments 全都压压压压压成一个 chapter. 精简了，它是 reduce 的意思。 对。 reduce and fit into something,以至于让它能够适应挤在一个篇章里面。 对，没错没错。 压缩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记住的是 press,你也记到了 depression。Press 情感的压抑，抑郁。 对，没错。还有，你看，就我们家就是那被子啊，冬天了过去以后，我们要把被子放到那个压缩袋里边， 对， 拿那个空气抽离机一抽， 抽真空。 对，然后那个机器不是那个被子就变得很小很小。是吧？它还不容易去招虫子呀什么的。 还有那些冬天的羽绒服什么的，最后你都得给它 压缩。 对，抽，然后压，然后收纳起来。 对，没错，没错。哎， 可能只有小部分人这么做吧。 对，可能更多的人就是放俩樟脑球，然后放到柜子里了。 对，还有人说了说，一变天了，说哟，现在就知道把羽绒服没洗的好处。又可以拿出来穿了，这不是变天了吗？ 是 谁让你们这些早点洗羽绒服的人 嘚瑟 嘚瑟吗？现在没得穿了吧？感冒了吧？生病了吧？ 对，我们一个听众说了，晶晶老师果然是演技派，说你 口技派， 口技派，对对对， 好，说了这个词， 说什么？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加强记忆， 是 这个 press 的意思。 对，没错。 而且你也知道，生活中是吧？嘴抿成一条缝，这个抿你不会说呀，其实就是压成了一条缝。 哎，对，没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抿成一条缝的时候，大家的那个心理活动是怎样的？就什么时候会做这个动作？ 就是那种也是比较压抑的心理上。 对对， 是不是？ 是是是， 压抑。你比如说城管。把我的摊儿给我掀了，咬牙切齿的报仇。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说孟德斯鸠，他在这个三权分立当中呢，也提出来吧，要符合人的心理活动，就是在做一些事情做管理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当中也是要符合人心理变化。所以当我们去写小说或者是观察生活啊，或者说和与人去沟通的时候，除了你要去看你想说些什么以外，你还要去琢磨体会对方的心理活动。你通过他的肢体语言也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有道理啊。 是是是。 妈，经验丰富。compress。 又背过。 再下一个词叫 concise。concise。C-I-S-E。 那 concise 这个单词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是词根是 C-I-S。如果大家学过一个单词叫 decide， 大家学没学过？ 决定， 对不对？当断不断， 必有其乱。 是，所以 decide， 你看这个里面有个 cid， 像英语当中 cid、cis 这些词根都可以表示的是切这样的意思。 哦，切啊！ 所以我们想那个 decide 怎么切光，给它切下去了，那不就是决定了吗？ 又叫斩钉截铁。你看这汉语也是这样的， 对，没错， 斩钉截铁不就是切吗？ 对，所以这个里面的 concise 怎么切呢？我们就一块切，没问题吧？ 一刀切。 对，所以不是我们说的啊，今儿切点，明儿切点，干脆利落，一块就切完了， 麻利儿的， 麻利儿的。哎，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非常简明的、简洁的。啊，不拖泥带水的叫 concise， 切去多余的， 是啊，没错没错， 切得很干净的，它是加强切， 对， 切得有劲儿，而且切的呢也有怎么说呢？ 就非常明了， 明了，有分寸的，就一下就一刀切了， 对对对， 切下去以后呢，就切成一简洁的了。就是提前是按你预定的尺寸是切好的，你不是说临时慌乱而导致错误的，是吧？ 对，所以 很精准和精确。 没错，所以这个词根呢有两个对应的单词，一个是 concise， 我们刚才说的简洁，还有刚才金晶老师所说的 precise， P-R-E 表示提前。你想想，我提前就能切，不需要做准备，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很精准、很精确啊？ 哦，提前的， 对 ，precise， 提前切好了， 是。 所以就是精准的， 对，没错。 concise 呢是简洁的，简明扼要的哈，话不多说，也就三句吧， 对 吧？ 没错， 社会我富妈，人狠话不多，也就三句话。 真的，我被黑了好几次 啊！我觉得都是在赞扬富妈呀。 啊，挺好，挺好。 Giving only the information， 嗯嗯， 你看 ，giving only the information， 嗯， 你要什么字，我就给你什么字， 嗯， 别的绝对不多。 对对 ，That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啊，嗯，挑重要的说。 对 ，using few words， 就那么多， 简明扼要啊！ 哎，就几个字儿，简明扼要， 或者是言简意赅。 嗯 嗯， 师傅在， 哎， 去哪儿呢？哦，天竺。走啊，就这几个，简明简洁。 对 ，a concise summary， 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总结。 a clear concise instruction， 嗯，这个言简意赅的一个说明。 对，生活简单点哈，啊。 哎，我们说的那个简明词典怎么说啊？ 哎呀，这个好， 嗯 ，a concise dictionary 啊 ，concise dictionary。 它为什么 concise 呢？因为 it's shorter than the original book。 嗯。 Which it was based. 嗯，这很简略的啊，就是重点，说重点。 嗯，刚才例子已经很清楚的阐明了这个词的意思。嗯， 是是是，没错没错。 人狠话不多，嗯，concise。 你对我的这个描述啊，非常的 precise， 很精准， 很精准， 很精确， 到位啊， 很到位。 对 对， 对， 你看这个加强里头有好几个 combat，嗯，使劲打， 嗯 ，commemorate 使劲想纪念。嗯compress 都使劲儿压 压 压，concise 使劲切， 非常简明 啊，非常简明。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个 conclude。 对，首先呢，我们看这里一个小词根哈 ，clud 这个词儿呢，就表示的是关闭、排除这样的意思。所以以前我们学过一个单词叫做 exclusive， exclusive 就是我们说的排他性的。 嗯， 那就是把别人都关到门外面嘛，对不对？ 这个 啊。 嗯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了，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的 exclude 就是表示排除的意思， exclude 对吧， 嗯？排除。 对，那 include 呢？ 包含。 对啊，就是把大家怎么样呢？全都关到门里面，是不是就全包含了？ 这也是土办法， 土办法，对对对，对，关门打口的感觉啊。 对，这也是土办法。 那我们回头看这个单词叫的 conclude， 您瞅瞅，就是clud 表示关门，对不对 ？con 表示全部，把大家全都囊括在这个屋子里面，关好门，那不就是包括包含的意思吗？那言外之不就是？大家落听了，就是你们了，那就是这种结论性的东西了。 哦， 嗯， 把什么样的东西都关起来了， 哎，不用再出去了， 不用再出去了， 就是你们了。 啊，那就 over 了 ，game over。 对，或者就 landing 了，就到位了， 到位了， 嗯， 就说关键词吧，结束了， 好吧， 做结论了。 对对对，没错， 就是做结论了啊，这事儿啊，就怎么着了。 对，我们北京话就落听， 落听， 哎。这是一个儿化音，落听儿了， 落听儿了， 很好。 落是什么落呢？是落叶的落。 对， 听儿是哪个听儿呢？是停下的停。 对，所以就落停儿落 也是一个意思， 是是， 就是落听儿了。 对，英语当中呢就是 landing， 降落了， 降落了啊。 conclude 关门了， 嗯 啊，就是说关全部的。加强的关起来了。 对，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解释，不知道同学们听不听一个中文的成语，叫做盖棺定论。 有， 是吧？ 盖上棺了，定了论了。 棺就是棺材嘛，是吧？这人活着，他就会变化，不知道你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你不稳定。你都离世了，那棺材合上了，你不会再变了，给你盖棺 定论了， 那就是做结论嘛。 啊，所以这词儿啊，意思倒是不难，但关键是它怎么用。 对， 关键是怎么用。 希望朋友们做好笔记，这个词儿的用法很丰富，而且又很重要。 首先一个就是 conclud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你不是做结论吗？ 嗯， 那你要从哪儿做结论呢？ 明白了， 对不对？ 嗯，所以你比如说 ，What do you conclude from that？ 你 从那个事儿当中得到了什么结论 ？What do you conclude from that？ 嗯， 你从那个事情上。conclude 到了什么呀？你得出什么结论呢？ 嗯，那金老师，我丰富了这个句子哈，从他的行为中你得出了什么结论？怎么说 ？What do you conclude from his behavior？ 啊，从他的行为当中，你看是 conclude from something。 对，你得从某个东西做结论，对不对？ 这个我懂了。 还有很多这个正式的场合下说什么，嗯，啊，说这个报告。得出了结论，认为， 嗯， 认为，你看，报告认为，你总不能说报告 thinks， 你总不能这么说吧？ 嗯， 你只能说报告总结出来了。 concluded、啊、 对 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怎么怎么样， 明白了。那另外呢，大家应该学过一个小的短语，就是 as a result 或者是 consequently、 都是结果是、 to the end 对吧，就这种，还有什么 last but not least。 那大家以后再去写作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个，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表示的是引述结论。 嗯， 我们可以用小的短语，就是 it is concluded that。 It is concluded that， 这很英文思维啊。 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as a result 逗号后面挂主谓宾，您就把那个 as a result 改成 it is concluded that 就可以了。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其结论是什么什么、 哦、结论是， 对，或结果是什么什么， 结果是， 那前提是必须前面得有一些分析。 哦，就是前面分析了一大堆 ABCDE 的原因，最后我们得出的结果 It is concluded that。 在英语当中呢，我经常教学生做批判性写作的时候有个格式，大家仔细听， It is true that and it is true that so it is concluded that。再说一遍哈， It is true that and it is true that， 再说 So it is concluded that、前面说的是是没错，但是更怎么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得出什么什么结论。第一个 It is true that 是表示让步，比如说是没错，钱很重要， 您说的对。 第二个 It is true that money is not everything，但是钱又不是万能的， 就是啊。 So it is， 怎么样？ 所以呢？ 后面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对啊，所以你把我带进去了。所以 it is concluded that we have to regard money with our objective opinion， 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 哦，所以我们对钱要有一种客观的看法。 对，所以大家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性的写作，就你不要说钱没有任何用，那我是想钱怎么没有用啊？你可以先说是钱挺有重要性的，第二是钱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我们要客观的看待钱。 哦， 就我希望大家一定把这个单词要学会使用 ，it is concluded that。 这就是西方的理性思维， 对对对， 就是理性思维方式哈。 对 对， 对， 写什么论文啊，做什么论证的时候，他都得从两个方面去看待问题。 就是 不偏不倚， 哎，不偏倚 critical writing， 这是 critical writing， 对， 不说什么东西全好全不好， 对，大家以后在很多的阅读当中一定会看到这种结构，是但是一定会看到的， 就是无论说你要得出哪个结论，反正都是一个中性的结论， 对对对， 都是一个理性的结论， 哎，没错没错， 不是一个感性的结论， 对，是的， 好，是吧，好，同时叫傅马小给了我们批判性写作的一个模板， 一个入门啊。 It is true that. It is true that. It is true that. So it is concluded that. 非常好， 好，就这样了。Conclude. 表扬我们的这个River 同学，人家把笔记，你看您看做的多好， 是吧？ 好， 今儿咱们不用讲太多啊，基本上就这几个词。来，我们和傅马一起把这几个词的读音啊、意思啊，咱都先走一遍啊。先来说一下 COM,CON,COR, 它的意思是 共同 consist、 由什么组成一致 contract 契约合同 correlate 相互联系 correspond 一致通信 COM,CON,COR 还可以表示 加强 combat 格斗 commemorate 纪念 compress 压缩 concise 表示的是简洁的 conclude 做结论结束。 好，一共还是九个词，你这个突破不了啊， 哎，这个九九归一嘛，这个很好， 还不错、 不错啊， 突破不了，好，你看就这几个。好，我们再次归纳一下 cyst 的词根的意思是站和站立，consist 站在一起，由什么组成 一致 consist of something 一定是主动表 被动。那么 TRACT 呢表示拉动， 双方拉到一起，当然是签订契约跟合同了。 这个 correlate 呢表示就是相互的关联， 互相联系、相互联系，注意不要再用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了，多余了。 correspond 相互反应，表示和什么一致 或者是彼此通信。 好，然后表示加强的时候呢 combat 格斗打 斗。 对 ，commemorate， 一起回忆，那就是纪念。 对，记忆，记忆，纪念。 嗯， 然后 compress， 一起压就是压缩， 一起再往下压就是使劲的压缩。 对， 还有许多很多实际的意义啊。 对， 包括嘴， 嗯， 这些也是抿成一条缝。 是，没错。 concise 啊，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简洁的， 简洁的。 嗯 ，conclude 呢，就是结束，做结论。 哎，要记得 conclude from something， 从哪儿推出来的结论呢？ 嗯， 啊 ，it is true that， 嗯 ，it is true that。 还有 it is concluded that， 对，没错， 毫无疑问啊，就是这些了。 嗯， 好，所以等下节课啊，五一咱们回来以后呢，咱们还要讲还有几个表示加强的词也非常好，还有很多词根也很好，也是一些常用单词。 嗯， 同时我们还要讲两个 C 打头的前缀，一个是 contra， 一个是 counter。 对， 这俩吧。 嗯， 哈。 嗯， 是另外的意思。 对，大家可以先去看看那个一个儿时的电子游戏叫魂斗罗。 好，看那个干嘛呢？ 你就知道这个 contra 或 counter 表示什么意思了。 哟，好，给大家布置一作业，还下去还要去预习一下哈。好，接着词也不难，来下来好好的复习复习。好，这节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富妈， 谢谢晶晶， 下次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韩国花样滑冰选手金妍儿。金妍儿出生于1990年9月5日，是韩国花滑史上第一位集冬奥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四大洲赛、世青赛冠军于一身的女单大满贯得主，第一位职业生涯所有比赛未下过领奖台的女单选手。作为罕有的能成功驾驭不同音乐类型的全面性选手，她凭借冰场上的首屈一指的技术难度和艺术表现力，不断刷新着花样滑冰的历史。她同时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热衷于慈善活动，长期资助青年花样滑冰选手，曾经受邀领衔哈佛大学慈善花样滑冰巡演。金妍儿才艺出众，具有唱歌、钢琴、舞蹈、小提琴、设计等多项业余技能。2015年12月17日获得韩国国家品牌大奖。 Yuna Kim, who was born on September 5, 1990, also credited in Eastern name order as Kim Yuna, is South Korean former professional figure skater. She's the 2010 Olympic champion and 2014 silver medalist in ladies singles, the 2009, 2013 world champion, and 2009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 a three-time Grand Prix final champion, the 2006 world junior champion, the 2005 junior Grand Prix final champion, and a six-time South Korean national champion. Kim is the first South Korean figure skater to win a medal at the ISU junior or senior Grand Prix event, ISU championship, and the Olympic Games. She's the first female skater to win the Olympic Games,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the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ships, and the Grand Prix Final. She is one of the most highly recognized athletes and media figures in South Korea. As a result of her numerous accomplishments, she i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Queen Yuna by various media across the world. She is the former record holder for ladies in the short program.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